美，听去悠扬的深邃，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，归入毡房山阴归。晚风吹送天河的星啊，归入毡房山阴归。草原夜色美，秋天明月总相随，晚风轻拂绿色的梦啊，牛羊如雨落边吹。晚风轻拂绿色的梦啊，牛羊如雨落边吹。